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阅文集团授权，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夫人，你马甲又掉了》，作者一路繁花，第599集。都是为了这个秘密。结局中二。 回来了。 跟着程俊身后进来的程水等人看到那张脸，眸色巨变。尽管只在 M 州见过一面，程木也认出来，他笑声开口： 那位杨先生，他怎么会在这里啊？ 我早知道这一切是个阴谋。 程金眯眼道： 程土跟巨鳄怎么可能这么简单的就拦住杨淑艳？ 程水跟程金陷入一起戒备，并不动声色地拨通了电话。顾西池并不认识杨淑艳，他停了跟老头的电话，疑问地看向程俊，又看向程水。程水压低声音，神色严肃地朝顾西池小声道： 顾先生，那是地下联盟的盟主。 其他的就不用程水多说，混迹 M 州的只要有点势力跟人脉，都知道地下联盟是个什么玩意儿，尤其是跟马修十分熟悉的顾西池，自然知道这是马修十分头疼的头号通缉犯，手段狠毒。听完程水的话，顾西池深吸一口气，有些难以置信地说道： 我师兄跟小冉怎么会惹上他？ 程水摇头，没再多说，只如临大敌地防备着杨淑艳。程水看向程俊： 老大。 他等着程俊指示。与此同时，跟在程俊身后的所有人都如临大敌，京城都陷入了戒严，杨淑艳还能先一步抓住了庄园的人，由此可见他在国内的势力并不弱。然而出乎其他人预料，程俊只是低头不紧不慢地跟秦冉说话： 我让厨师给你准备了营养粥。 秦冉有些不太耐烦，他皱了皱眉：水煮肉。 行。 程俊点点头，他朝被刀架在脖子上的厨师看过去，气定神闲地开口： 听到没有，秦小姐她晚上想吃海鲜粥。 好的，三少。 厨师听完连忙从兜里拿出来一个小本本，紧接着又拿出来一根黑笔，十分郑重又严肃地记上了海鲜粥。手里拿着刀架着厨师的黑衣人愣了一愣，厨师记完还贴心地看了秦冉一眼，礼貌地询问： 秦小姐，你还有其他要让我记录的吗？ 秦冉面无表情地看着厨师，觉得这厨师是个人才。程水跟顾西池这些人也满脸复杂地看向厨师。杨淑艳的面色没有半点变化，目光转过程俊，落在秦冉脸上，微微一笑，像是很多年前秦冉第一次看见他的样子。他轻声开口： 冉冉，跟我回去，让你再设计他一次。 程俊这才侧过身，淡淡地看向杨淑艳。他抚平秦冉微皱的衣领，慢条斯理地回道： 不可能。 我后悔了，你死亡的消息传出来后我就后悔了。 杨淑艳克制住内心的血气，但目光还是变得深沉起来。她专注地看向秦冉： 你说过我们是最好的战友，我永远可以把后背交给你。 什么后背？艾尔，真的艾尔？程俊不耐烦听这些，他拧了拧眉，直接转头： 杨淑艳，这也是你激活他体内病毒的理由。 杨淑艳深深地看了程俊一眼，才开口道： 程俊，你也知道他体内有病毒，我手里有抑制剂，只有我能救他。 M 州地下联盟一半地盘给你，你当初去云城也不过是为了陨石坑的消息，只要你把它给我，这些全都是你的。 程俊捏着秦冉的手顿了一下， 内心血气翻涌，这是他这两天迟迟未对杨淑艳动手的原因。他身后顾惜池也没再说话了，只是担心地看向程俊。外三病毒研究出来的新型疫苗也只是起到预防作用，顾惜池也不知道他们多久才能研究出来彻底让外三病毒失活的抑制物，或许马上，或许需要很久，谁也不能确定秦冉还能不能等到那时候。 你， 程俊抬头，眸里这几日的淡定温和彻底不见，至于满目的苍冷，连掌心都慢慢变凉。从头到尾，他都参与过病毒的研究。这几天，研究院的病毒书都被他翻了一个遍。此时，他能听到心脏一声一声跳动着。他亲自目睹过程老爷子的死。对方的脉搏慢慢停下，双眸一点一点地闭上。从今以后，世界上再也没有了这个人的痕迹，仿佛从来也不存在过。程俊不敢想象，把对方换成秦冉，他会怎么样？只要一想起，心就仿如刀绞，喘不过气来。不能想，不敢想。他从来不在秦冉面前表现出半点急躁。 师兄。 顾惜池站在程俊身边，担心地看了他一眼。秦冉一直站在程俊这边，他等了半天都没有等到程俊的回答。他空着的一只手掏了掏耳朵，偏头看向程俊，杨梅被气笑了，没有半点自己是个身中病毒的异类的自觉。你不会是在考虑这件事吧？程俊这才抬头，他轻笑了两声，这才似乎是无奈地看向杨淑艳。 你看到了，我也很无奈。 身边为程俊担心不已的顾惜池愣住了，心想果然是他师兄。程俊并不管杨淑艳，只是拍拍秦冉的脑袋，淡淡开口， 上楼休息，待会儿下来喝粥。 秦冉觉得要是换个人这么对他，在他临死前还不让他吃顿好的，他可能会把对方的头给拧下来。他看着程俊半晌，才哦了一声，哦，那我先去睡一觉。他最近被顾惜池注射了不少药物，精神确实不如以往了。秦冉抬脚往楼上走，似乎杨淑艳这行人并不存在一般。杨淑艳看着他不急不缓地上楼的背影，眸子渐渐转冷，脸上一直挂着的芝兰玉树的笑也开始消散。他抿唇看向秦冉，好半晌他才笑了，点头喃喃开口， 我不想逼你的。 秦冉倏然停下脚步，他的手搭着楼梯的扶手，精致的脸上不带任何表情，一双黑漆漆的眸子定定地看向杨淑艳。 你弟弟在我手上。 杨淑艳闭了闭眼，才对上秦冉的目光。 只要你跟我一起回去，永不回京城，我就放他回来，保证他安然无事。 杨淑艳很了解秦冉，知道什么才能够拿捏住他。门口，顾惜池忍不住开口， 卑鄙无耻。 秦冉没有说话，他之前就同秦修臣嘱咐过让秦灵回来，却没想到还是被杨淑艳捷足先登。从他记事开始，宁儿就复杂地告诉过他对杨家要怀有敬畏之心，那时候的秦冉没有想明白，直到最近他才想通。宁儿知道他天赋卓绝，临死之际向杨老爷子臣服，是在保他，而他与虎谋皮，这么多年也一直小心翼翼，不让杨淑艳发现自己的身份， 被他发现他还没死，他身边的人都会遭殃。杨淑燕也从未怀疑，他的义妹秦冉就是他之前想要除去的眼中钉。他可以保所有人一时，但总会有漏洞。徐家的事情发生的让秦冉措手不及，他不得不联系了谢九。秦冉身上的戾气一点一点地渲染开，杨淑燕神色未动，她再度开口，声音又变得温和起来。 冉冉，跟我回去。 本集已播讲完毕，请您订阅、评论、分享、发弹幕哟。